今天有很多的新歌，我看了一下，像是鹿晗的，还有杨丞琳也是发歌了，包括像大张伟，包括有其他人在唱一些影视剧的作品，所以今天也会有很多的新鲜的声音来守护在我们的耳边。那之前我们曾经说过 Jack Johnson 他曾经要发歌，在今天有发歌的计划，那没错，在9月8号是终于发行了新的专辑，而这首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You Can't Control I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 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Dusk Till Dawn 来自 Zayn 和 Shea， 两个人的合作也是擦出了全新的火花哈。之前的 Zayn 呢强势单飞之后，在音乐天地也是在努力开拓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包括之前发的那个创作专辑是 Mind of Mine， 那这次又是发了新歌这一首 Dusk Till Dawn。 那其实这一次 Shea， 相信很多人对 Shea 叫他的名字叫喜牙妹可能会更加的印象深刻一些啊。 她也是一个创作才女，包括之前也出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包括一些像她和 Adele 打造的一个合作的单曲叫 Live， 还有其他的一些歌。那这次两个人强强合作了，在9月7号发行的最新单曲。下面这首歌来关注一下杨丞琳吧，因为之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预告过他又发歌了。2016年杨丞琳可以说是交出了一张相当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是自己拍出了很多作品，而且音乐是让人对他印象更加深刻了。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看到的时候觉得青春住了谁，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杨丞琳也是一个青春的印记吧。因为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有很多的单曲，像什么任意门啊这一种舞曲风格，包括一些非常搞怪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曲情歌之类的。那曾经你的青春又住了谁呢？我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走向成熟，而回首的时候仔细品尝那一份青春曾经带给自己的苦辣酸甜。这首歌是杨丞琳沉淀自己之后演唱的一首歌，青春住了谁。 着你盛开，就算你临走来。

化作尘埃。因为我的故乡叫做未来， 这首歌来自大鹏、乔杉和小青龙这样的混搭组合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塑料袋》，那也是他们要上的一部电影的一个宣传曲。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今天周四的时间呢，是我们的新歌时间，所以会送上很多的新的歌曲。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都可以啦。下面这首歌来自 Phoebe Ryan， 他呢这次带来一首新歌叫做 Be Real， 当然了，我觉得应该是和嘻哈没有什么关系的，来听一听吗。 See I got myself some intuition Baby I ain't done, my brain ain't missing I can tell by the way you're turning in your sleep You've been holding out on me And you better not do that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I'm never fronting And you can't deny that we got something, yeah Holding you, touching you ain't like nothing else But I can never tell if you're feeling it, baby Cause I wanna be the only one you trust Wanna be the only one you love Wanna be the only one you tell your secrets Wanna be the one you always call Wanna be the one you give it all I wanna be the one second guessing I've been drinking just to get it off my mind pretending everything is fine it doesn't work baby cause I wanna be the only one you trust wanna be the only one you love wanna be the only one you tell your secrets wanna be the one you always call wanna be the one you give it all I wanna be the one but baby I'm not enough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愿化作一滴泪，生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进入你的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像前世情真那缕明媚。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像朋友收回，是像逃亡拽腿，是有了盔甲也有了软肋，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狂风中碰杯，历经也奉陪。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 洗脑又魔性的声音来自大张伟，这一首《我在诗里看到了你》，这是大张伟现身的是 3D 动画电影再见奥特曼。因为在说之前我在犹豫要不要说出来这个名字，好像很多童年记忆又出现在眼前哈。这也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钢铁飞龙之再见奥特曼。哎呀，炫酷，对， 3D 动画电影，包括里面会有一些其他什么奥特曼和钢铁飞龙之间的各种的争斗，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了，在10月1号全国公映，估计这个对于年龄小的朋友可能会感兴趣哈。周四来听听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一部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呢是普通人，它是成龙去主演的一部电影，而这一次呢搭上了刘涛，两个人在国庆档9月30号去上映的这部电影去奉献了一次表演哈，所以这次可以看看一个普通的父亲，一个孤胆英雄的这种，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会有怎样的变化。最难看到或者最难接受的就是英雄的迟暮，

这首歌叫做《温暖的房间》，来自刘若琪。其实我们之前对他的印象可能是他唱的那一首《房间》哈，这次呢是发布了一首新歌，在9月2号的时候。那他的全国巡演《温暖的房间》的这个巡演会也是在9月8号的时候已经开唱了，之后会在杭州、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天津、北京，包括长沙、重庆、南京、厦门等等很多地方吧。如果你想和他见面的话，就去在微博上和他互动吧。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其实今天听到很多歌曲，包括像杨丞琳，包括像鹿晗，还有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很多的电影的这样的推广曲，包括大鹏的歌，还有大张伟、成龙。对，刚刚听到这首刘若琪的声音，也是《温暖的房间》。其实每次在听新歌的时候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发的新歌他们会有什么样新鲜元素在里面，也是我们选择在周四这样一天专门做一期新歌的这样一个初衷。那就听到最后一首歌吧。最后一首歌来自简弘亦，那之前也说他是一个火山音的这样一个嗓子哈，非常的深情，而且声音非常的好听，有质感。之前呢也是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包括他翻唱了很多人的歌曲去创作这样一个专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推送，包括像田馥甄的一些歌，还有其他人的歌，包括孙燕姿。那这次是发了一首新歌，是发起的一个叫做诗词歌赋的活动。据说古汉语和新音乐进行一场恋爱，用音乐向汉语致敬，用音乐传播经典，这些诗词会让你觉得美得非常的颤栗。所以说这首歌就是来自简弘亦的诗词歌赋，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北京时间12点整。